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来自老狼的我要你，开始了4月9号全新一周的爱得更久点的点播之旅。不管之前的日子有没有点播成功，也不管之前的那些情感经历是否顺畅，都不重要了，从此刻还有将来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下面这首歌来自可可点播的我爱上的。 眼泪只准在眼眶打转，就像海浪抱着海岸，拥抱不等于拥有天堂，最后再爱我一个晚上，地久天长天大的谎，爱到了最后碎成碎钻，碎成了星光。我爱上的是他笑起来的迷幻，我爱上的是他比我还真假，我爱上的是他瞳孔里的太阳，我爱上的是我逃不掉的 还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But I don't know还是忐忑不定、哦、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是一首2001年 Penny 戴佩妮的歌曲，估计今天很多朋友都曾经看了，在戴佩妮的演唱会上，有个歌迷非常热情地和她对唱的《怎样》。然后我一个高中同学问我说：“哎，这个歌手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他的歌呢？”我说：“你没有听过这首《你要的爱》吗？你没有看过当年的《流星花园》吗？”所以当我把这首歌播给他听的时候，他说：“哦，原来是他，对呀。”这个是创作才女，作词作曲演唱，虽然不是一个很高产高调的歌者，但是她的作品真的是可圈可点。顺着这首《怎样》，崔海龙朋友很想听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刚才那首歌是《你要的爱》。 你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四，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电影资讯。青年导演王学博执导的影片《清水里的刀子》正在上映。该片改编自作家史书清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同名小说，用极简古典的风格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习俗故事，传递了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意义。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定档4月28号上映。电影选择用编年体形式展现爱情。刘若英直言，因为时间不是用来忘记爱，而是用来见证爱。后来的我们讲述的是普通人相濡以沫的爱情，几乎所有人都能在电影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主演周冬雨在采访中表示，这次饰演小小的经历也让她真切体会到了漂泊之人的辛酸苦楚。由阿斯哈法哈蒂执导的电影《人尽皆知》将担任今年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该片同时入围了主竞赛单元。《人尽皆知》全程在西班牙拍摄，讲述了定居在阿根廷的西班牙裔女子劳拉和她的孩子回到西班牙小镇参加姐姐的婚礼，然而孩子却莫名失踪。这一突发事件让原本和谐的家庭开始互相猜疑，尘封许久的秘密也逐渐浮出水面。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4月9号全新一周的爱得更久点节目当中，为你在乎的人送上一首歌。登录新浪韩丽微博，让你的愿望在今天晚上达成。下面这首歌来自王菲，点播人是发来私信给我的王女士，她想把这首歌送给老公。结婚10年，发生了太多，谢谢你一直在这里。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所以好想送你一碗河岸，洗涤腐蚀心灵的遗憾，给你我所有的温暖，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衫，思念跨过北极大阵冷战，眼神仍旧为你而 说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没有意义，只有不离不弃，只有真正的陪伴，才真正的是爱之所依。下面这首歌我好久没有在晚上播了，也是因为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想为胖胖点播一首欢乐的歌，你要那首歌没在直播间。他说这段时间我生病抑郁，情绪不好，胖胖付出了很多，希望他开心。这是来自外星猪大战四只小蠢，要送给呵呵达201603的，希望你们开心。月光下把这首阳光感十足的歌曲送给一段时间里啊情绪不太好的一位听友。不是常常说生活里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不能解决的吗？如果不能的话就是两顿，还有什么火锅一顿不行两顿，有那么多美味，那么多美景，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哪有那些时间去抑郁啊。下面这首歌虽然也是播放过很多遍了，但是从来没有在2018年4月9号播放过哦。今天是公子公子 John 的生日，所以要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天天幸福养你，从现在开始快乐绕着你。Happy birthday to you， 永远没有忧虑，不如一滴成为过去。Happy birthday， 永远祝福你，愿你的未来 到418家装家电节， 4月18至22日，三 C 家电全程狂欢， 爆款五折起，满额送苹果10， 保价到51，贵就赔哦。 晚上9:45了，非常感谢各位一直锁定北京乐广播，一直听到了晚上的9:45，也要送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了。接下来呢，将是男左女右，这首歌是今天晚上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朋友要点播的。 你今天在做什么？ 你今天在做什么？ 你是怎样回我？ 这首歌呢是来自望先生，要送给优小姐的。听说你晚上很喜欢听这档点歌节目，把一首你喜欢的歌送给你，希望我们之间在2018年会有更多更多的故事。就这样吧，男左女右见。 要彼此的未来，这好奇怪，结局的状态被时间催坏，很久很久之后会把来龙和去脉写下来。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两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多辛苦。 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每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要分开那一天我才真正的领悟，莫非你也孤独。爱家恨等于什么？ 告诉我。 你用多久忘了我？谁反正在几年内总是会有点醉，可是爱比逻辑厉害，我们都要自由，也要彼此的未来，这好奇怪，结局的状态被时间催完，很久很久之后会把来龙去买写下来。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两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多辛苦。 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每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要分开那一天才真正的领悟，莫非你也孤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轻松赚积分，4月7至4月9期间新会员首单订购立减20元，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